笑我的天性不渡间，乐观的心不冷，我全凭傻劲，行过重重难关，凭信心得到称赞。我要放心负担去冲，我要上广阔的太空，豁出几分英勇，要往外沉重，前进才能成功，长空中可及操纵。天真的斗志，虽挫败仍然尝试，是抵过当做投资。门路太多好主意，从此怀着戒指。要越唱越强，艰辛波折别去想，再放声高唱，唱到底。我要赤身去担保胆，跌痛也一个人承担，遇到些小感叹，我仍凭傻劲来抗衡来平凡，如孤单都顶得撑。我以最天真的斗志，虽挫败仍然尝试，是抵过当做投资，信我会有天可以用声音去完成。